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沧波不归成搭桥嘅。咁啊，讲嘅主题咧同香港史有关系。咁啊，讲呢个题目咧，除咗我啦、远涵啦、Michael 啦，咁啊，同一齐大家一齐讲之后咧，今日真系荣幸啊，好荣幸，请到棒哥刘志鹏校长啊，即系亦都系有岭南时期嘅。即係老師啦，都帶我哋去睇好多香港史嘅嘢啦。咁所以今日咧，我係相當之惶恐嘅。咁啊，當初我本來咧就今日題目應該係惶恐攤頭説惶恐嘅。 費事你太惶恐啦，所以就唔好用呢個題目啦。係啦， 咁啊，不如就改一改啦。咁啊，我等我自己講埋嗰個滄波不歸成搭橋咧，係劉汝錫嘅形容當時屯門海岸嘅一句詩句嚟嘅。咁我嘅理解，滄波不歸成搭橋裏邊好得意嘅就係、是、因為佢應該係一個向外嘅一個波浪，一路向外湧嘅一個波浪，然後咧回頭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連綿嘅一個浪潮。咁所以咧同我哋平時一個打去落岸嘅浪咧個形容有啲唔同嘅。咁我都反覆諗咗好耐，係咪應該咁講？但係應該係咁嘅意思嘅，咁而呢個嘅景象應該係特別，所以咧就俾劉汝錫當時就寫低咗啦咁樣。咁啊，詳細係點咧？棒哥都可以講下。 咁樣，其實呢句詩咧就係、是、最早應該話係喺詩人裏面咧提到屯門嘅。咁甚至乎我哋可以話，即係佢如果嗰個出現嘅時間應該係最早。比起譬如舊唐新唐書比新唐書仲要早啲提到香港一個地方就係、是、屯門啦咁樣。咁跟住有韓愈嘅。咁韓愈嗰首呢就好奇怪地呢係比劉汝錫呢更出名，咁當然韓愈更出名啦。咁其實呢兩個人呢就應該就係喺嗰個時間呢就喺廣州落過腳嘅。咁我哋考證咗，我哋前輩考證咗好耐啦。就呢兩位老哥咧，都未嚟過香港呢個地方嘅。咁你未去嗰個地方，然後知道嗰個地方係點樣？咁而家我哋都好容易啫，上網咪知咯咁樣。咁嗰時冇得上網，咁點解佢會知道，仲要寫落去詩歌裏面咧？咁巴閉嘅，咁即係肯定呢個地方咧唔簡單啦。咁即係因為冇其他嘅文獻啊，咁我哋只能夠從即係後來歷史發展去睇啦。咁唐代喺呢個年代咧。就有成立咗一個屯門鎮啦，咁有2000個兵，2000個兵而家好濕碎啫，你真係周街都2000個兵啦。咁但係2000個兵喺當時一個即係叫做 middle of nowhere 係咪啊？即係去到冇人嘅地方，咁擺喺度做乜鬼咧咁樣？而家我哋咧香港嘅警力叫做唔知充足定係不足啦，大概我哋18區一個區啊，都可能得嗰2-3千。警察啫嘛，咁即係你諗下，而家譬如屯門咁計，50萬人口，咁啊咁嘅比例嘅，即係執法人員，咁當時咧可能即係得幾個土人嘅啫喎，咁2000個兵做咩咧？咁啊根據咁樣嘅一個資料，嗱呢個寫咗喺正史裏邊嘅，唐會要就係講到好清楚2000個兵，咁啊跟翻成個歷史發展咧。好顯然咧，就係一個真係海上絲綢之路有關嘅，因為宋代咧，我哋睇到個文獻就話，嗰啲外商嚟嘅船咧，如果要去廣州咧，入至屯門，咁呢四隻字就講得好清楚，即係經過屯門先入到去廣州嘛。咁嗰陣時就冇即係衛星導航啊啲咩嘢啦，咁亦都未真係好發展得好理想個航海，都係靠航標。航標是天然的，咁喺即係呢個華南嘅海域咧，其實都有一個幾天然嘅航標，就係、是、即係大家如果有而家冇機會啦，即係遲啲有機會咧，即係坐下飛機咧，有時翻嚟咧，你會即係好好彩地咧，就經過一扎嘅嗰啲，即係由擔杆數內嗰啲島仔，佢最尾嗰只蚊尾，蚊尾有個燈塔啊嘛，即係呢個係亦都係一個好值得講下嘅故事。咁蚊尾嗰度一路就一條線嘅嗰個一路就擔竿入隊，咁跟住就見到咩地標咧？大嶼山。咁喺大嶼山就啱曬嘅，咁就跟住大嶼山咧，就你所以竹篙灣即係迪士尼都掘咗咁多嘢，就係啲船喺度過咁樣，過咗咧就吸水門出，跟住就係我哋而家叫做龍鼓水道啦。咁就喺黐住呢邊就上廣州。咁當然啦，點解行呢邊咧？呢邊水深啊嘛。 就知道咧，就要讲就棒哥其实好清简约噶，简洁咁样个古仔交代有啲嘅 即係當時嘅水路嘅情況。嗱，當時嘅廣州係一個好重要嘅商港啊，即係大家咧做生意就喺廣州做生意，冇理由會喺即係南邊啲咁嘅荒島度做生意。咁而廣州咧，其實唔係一個海岸嘅城市嚟，咁、其實佢係珠江口入啲嘅一個部分。咁而咧，我哋話珠江嘅今日咧都係嘅，珠江係西岸嘅部分咧，其實好多嘅沖積嘅泛濫平原，即係話佢哋本係啲 河口啊， 係啦，河口嗰啲土地經過啲泛濫嘅時候累積，咁有好多沙洲啊嗰啲喺度。咁如果啲船過去咧，就應該係炒曬。咁但係珠江口嘅東面，即係今日譬如虎門啊、沙井啊嗰啲咁嘅位置咧，相對咧水係深啲。咁而嗰個口一直落咧，就係其實大嶼山同屯門呢一個咁嘅交叉口。其一，第二咧就係以我所知咧，就係譬如有啲嘅近岸嘅一啲嘅運輸啊，咁喺沿住喺福建一直咁運落嚟咧，其實因為一嚟咗去外海咧就好鬼大浪，但係近岸運咧就安全好多，咁就可以通過咧近岸由福建啊、上海即係再浙江啊、福建一直咁運落嚟咧，穿過今日維多利亞港咧就可以上去廣州。咁呢兩條路咧就係當時可能香港即係喺屯門啦，咁你點都會經過一啲一路線啊。 係。頭先阿曾卓仁講一個好有趣嘅就係上去廣州做生意，就唔會喺嗰啲島嗰度做生意。其實嗰啲島係要嚟做買賣，嚇、咩買賣呢海島啊嘛。所以點解2000個兵呢就係、因為有人正正經經喺度做生意，咁、下邊有人做買賣，咁揾2000個兵喺度夾住，唔好俾啲做買賣嘅人走去做咗做生意人嘅買賣啊嘛。咁你成件事就好清楚，因為你睇我哋最有趣嗰幅地圖咧。即係跳到明代啦嚇，就係、是、越大記嗰幅嗰幅圖最精彩，就歷史博物館攞咗嚟做嗰、那個做佢個紙袋嚇。咁嗰幅圖咧，你發現喺長洲以南嘅嗰啲咁嘅島仔咧，全部都冇名啊，叫賊灣、賊灣、賊灣，點樣賊嚟嘅？咁啊做買賣啦嗰度，所以做生意上廣州做買賣就係長洲，係咁簡單啦。 所以就係、是。屯門咁重要咧，知道講到明代， 是 就係、是、為咗屯門，所以即係同葡萄牙人打一場大仗。 哇！呢場 如果冇呢場仗，即係可以咁樣講啊，澳門未必係今日嘅澳門。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如果唔係咁打咧，我哋每年收翻多，即係年年收啦，係嘛？呢啲咁嘅嘢，大家明啦。頭先阿卓賢講嗰個咧，都唔知點講，因為你就問我呢、這個即係蒼波不歸成搭潮咧，咁你又講到去即係東南沿岸。其實嗰時係一個好偉大嘅時代嚟嘅，咁即係用如果用今日嘅語言啊，或者今日即係吹水嘅方式去吹佢咧，咁其實都偉大到不得了。就係、是、唐代咧，就真係廣州係最重要嘅一個即係商港。但係即係東南沿岸咧，其實嗰時有寧波嘛、明州嘛，明州就向東走嘅。咁由明州同廣州之間咧，其實好多嘅。物產啊，或者嗰啲貨咧，佢要喺度揾地方出去，揾地方入嚟。咁你明州咧就向東嘅，咁廣州就向西、向南嘅。咁所以廣州地方係好重要。所以頭先講一樣嘢咧，就喺東南沿岸啲貨嚟咗廣州先出去，又或者廣州落咗洋貨喺度出翻上翻去東南沿岸。咁呢個就一定經香港。同埋嗰時航海咧就唔係而家嘛，而家我哋。你喺個海上面揾條線點行得？以前一定係黐住岸行嘅，直至去到鄭和都係咁行嘅。鄭和唔會中間無端端過大海咁逢一聲過去，佢哋黐住岸行噶嘛。亦都係睇嗰啲即係天然嘅沿岸嘅航標。咁香港都係嘅，所以佢喺嗰幅圖上面都有埋我哋嘅地方喺度。 係啊，咁譬如我哋話嗰啲。估嗰啲海圖咧，都係一個島一個島啦。即係你航海嘅時候，你見到右邊嗰度有個島啦，個樣子就係你嗰圖啦。咁就 似啦。 咁因為你冇得計好多嘢，咁你就逐個島嚟搏咧，咁你就可以去到個終點度。 同埋因為你補給即係你要近岸要補給水啊、食物啊咁樣，所以嗰、那個即係續航力唔係好高嘅嗰時啲船。佢一定要近岸行。 不過咧，聽劉教授咁講咧，如果屯門都擺到成2000個兵喺嗰個年代咧，咁即係代表住佢嗰個即係地位，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到咧，係十分之重要。 係啊係。 咁而其實我最得意就係、是，其實我喺屯門大，所以其實我細嗰陣時咧讀即係未開始讀歷史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唔知呢個地方原來。 咁有歷史意義，咁巴閉，真係唔知，因為新市鎮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後屘咧就發現咗，哇，原來係咁有意義、咁有價值嘅、 啊。 因為一直都冇諗過，原來係曾經係有過咁多重兵擺喎喺入邊。因為每個年代都有，咁你可以見得佢嗰個價值係幾咁重要。咁再加埋後屘就知道，原來有個好出名嘅古蹟啦，就係、是、呢個青山寺。 青山寺啊。 咁因為由細到大咧都去嗰度參拜嘅，咁、 啊、 其實就唔知道，哇，原來個寺咁有來頭嘅。所以呢個都係幾得意嘅地方。 係啊，點解我第一節一開始就請棒哥講、嗯，譬如講屯門啊，又、或者用呢個嘅題目咧、其實係回應緊一個大嘅一個可能大家未必好清楚嘅一個理解，就係、是、譬如我哋覺得香港係一個近代嘅香港，即、就是、近代發展貿易嘅港，但係喺翻更加早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呢條航路本身係一個天然嘅重要嘅航路，即係佢有一個。唔係任何咩近代力量可以扭轉，佢本身就係一條好重要嘅航道，佢、中間有好多嘅部分其實係有好長嘅時間本身已經喺度，咁所以有啲嘢一直留低咗，咁嗰啲嘢係值得要攞翻出嚟講嘅。咁譬如屯門嘅位置啊，咁就係要 嗱，其實頭先三位都講過啦，就係 Michael 講話屯門海戰咧，海戰唔係隨便你中意喺邊度打喺邊度打嘅，即係葡萄牙人咧就係即係大航海。嘅時候，第一批即係歐洲嘅人咧，係解決咗個航海問題，嚟到東方，先去咗印度先啦，跟住就經即係馬六甲過嚟啊嘛。咁佢點解去到屯門咧？其實唔係話佢即係隨便揾個地方上岸 嘅 喎， 無寶不落嘅應該 冇錯，無寶不落，因為佢做開航海，知道邊度行啊嘛。咁屯門咧，我哋調轉諗嘅就係、是廣州作為第一香港，呢、這個都唔係當時中國，係全球啊、全球第一港口。咁呢個港口如果本身佢係有充足嘅硬件軟件，佢可以即係叫做 self-contain 啦，咁係冇事嘅成件事。但係廣州唔得嘅，即係我哋有好鍾意帶老師學生去廣州行呢，就係呢一段呢有啲淵源。你睇黃埔嗰個港口啊，即係嗰個南海神廟嘅位置，由白天鵝去到南海神廟好短咋嘛，你咁多船擺喺度咪塞船囉。咁所以呢嗰時做好晒交易。 我哋一陣間呢我哋繼續講就係呢個位呀，後來沙面啊去旅行成日睇嘅地方發生咩事，同埋廣州同埋近岸貿易之間嘅重要性。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都講到嘅，就係即係上廣州做生意咧，真唔係咁易嘅。有啲外洋嘅商船嚟到咧，你真係埋到個岸，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安全啦。好可能咧就係你見到屯門大嶼山呢個範圍咧，就係覺得啊，我終於到終點。咁中間都係好艱辛嘅路程。咁而所以呢一個嘅第一點咧，喺航海上面或者做生意上面好重要。咁你再喺呢一點度。再上廣州咧就係另一條路。咁啊，廣州嗰個出邊嗰個即係叫河岸嘅部分個問題有啲咩咧嚇，鵬哥？ 其實冇乜嘢，因為好似所有碼頭都會即係塞船噶嘛。你越做生意越做就咁但係嗰條河冇得再擴張嘅喎，你條河係咁樣嘛。咁唯有就將嗰啲即係已經上曬貨嘅船咧，唔該你走啦，嚇、呢個泊位讓俾人啦。咁於是咧就即係順流而下就去咗南海神廟，好、正，我覺得一定要去睇下，去拜神啦，係嘛，祈風啦，咁跟住就走人啦。咁但係嗰陣時啲船就同唔係同而家你禁制 start 就可以行得噶嘛，睇風啊嘛。咁嗰啲 trade wind 係嘛，啲貿易風一上一落，咁夏天上嚟，冬天翻去。即係所以嗰啲貨點解咁貴咧？即係我哋飲水呢個杯咧，如果係喺唐代咧，哇貴到你真係手都震埋嘅。因為你每年係做一次生意，好似陳日卓賢話齋，嚟又辛苦，翻又辛苦，你都唔知中間發生咩事噶嘛？即係能夠安全嚟到買咗貨，而翻到去歐洲咧，哇！真係精彩到不得了。 所以當時咧，即係如果你俾人趕咗出個河口之後咧，你有個地方能夠停船、停貨、停人手咧，係相當重要。即係用而家嘅概念，即係保税區。 冇錯冇錯， 即係你揾一個喺個港口出邊有個保税區，可以起貨倉，可以有深水港，可以所謂停孤呢、停人手、停貨。咁到你下一轉再入去咧，能夠停，唔需要翻原來嗰個地方咧，其實係慳好多成本。 同埋你要等風啊嘛。 係啊。 咁所以呢個其實好得意嘅，即係你從廣州向 外即係一路睇冇邊個地方啱使。咁啱我哋有一個咁樣嘅青山灣。即係你住嗰度啦，你住喺青山灣當時，不過填咗啫。 我住喺呢、這個，我住喺安定嗰邊。 安定咪填咗，填出嚟㗎，就喺青山灣嘅中東街間嚟㗎。咁嗰度就停咗喺度，咁所以未需要二千個兵保護住呢班咁嘅即係商人啦。 係啊，咁你諗下出到去，如果真係向南走，就係、是、第一次講嗰條路，咁你下邊可能就係、是。三佛齊啦， 系啦， 就過到嗰個灣，過到灣有道嘅話，咪去石欄啦。 冇錯， 咁啊，就跟住都得就發咗。 係啊，因為好犀利嘅，其實我哋成日講二千個兵，二千個兵，其實係新界最初期時候，成個新界都係唔夠二百個警察。諗下當時喺屯門一個鎮有二千個兵， 二千個兵好緊要， 幾犀利， 好犀利。 咁而我又問啦，咁二千個兵，咁當時有冇啲咩證明？當時有冇人喺嗰度即係住啊？有冇啲咩村落啊？有啲咁嘅嘢喺？即係唐朝時候嘅， 幾得意嘅。香港呢個地方第一個有名俾我哋知道嘅人叫杯道，咁、我哋即係封咗佢，而家做咗大和尚喺上面啦。咁但係杯道故事都好神嘅，咁即係呢啲將來有機會講啦。咁第二個出現嘅人名就係、是、姓鄧嘅嗰啲個祖先啊，咁咁佢去到宋代嘅咯。咁、中間咧，佢哋有二千個兵，嗰二千個全部都有名，不過我哋唔知啫嘛。咁所以咧好得意嘅香港先係。那個文明發展嘅嗰個進程咧，就唔係由漁農開始嘅 軍事基地， 我哋軍事基地由商業開始嘅，由貿易開始，由生意開始嘅。啊，咁譬如我哋最近發現嗰個新嘅發現沙中線，其實就進一步咧話俾佢聽，喺我哋嗰啲即係所謂而家啲新界嗰啲即係氏族嚟 settle down 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好頻繁地有事情發生噶啦。咁即係特別係沙中線嗰個位咧，係惹人遐思嘅。咁目前呢、這個當然啲嘢掘咗出嚟啦，亦都展覽過啦，大家見過啦，有井啊，將來會係原址咧就重置翻嘅。咁裏面咧就當然有好多空間俾大家去思考啦。咁宋代嘅情況咧，嗱而家佢嗰個大概嗰個定嘅時間咧。就是南宋至元呢一段，咁呢一段咧就個精彩嘅地方就係正正就係泉州作為當時即係中國幾乎係可以第一港口啦，因為佢係其實某程度上係你可以話同廣州並駕齊驅啦，喺宋代或者甚至乎超過佢，特別喺宋代早期啊，宋代早期係超到南宋開始差唔多，咁呢兩個地方係有聯繫嘅，啲船落嚟去，咁又係頭先講一樣嘢嘛，呢叫航道。一定係黐住海邊行，咁香港就係一個好理想嘅。你睇翻成個東南沿岸咧，係香港咁特別咧，有個香港島，有個九龍夾住維多利亞港，嗰邊咧又大嶼山又夾佢，咁跟住咧嗰條路咧就水深就上廣州，好似特登做出嚟咁樣。 係啊，即係兩邊條航線嘅交匯處有一個好好嘅港口。 冇錯，即係天然到咁樣嘅。咁所以葡萄牙人最初係想隔攞呢度。攞唔到啦，俾我哋打走咗啦。 咁跟住先解澳門啦， 解澳門啦。咁英國人就好打好多啦。咁所以就揀咗香港啊。所以成件事咧，即係我哋即係當然今日我哋討論好多香港嘅目前嘅嗰啲叫做時務啦。但係香港呢個位置咧，係有佢一個好獨特嘅意義喺度嘅。由歷史到今天，嗱今日。都好有好重大喎，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大灣區啦，我哋嗰個即係位置好簡單，你諗下肇慶同我哋個差距有幾遠啊？即係我哋嗰個地理位置，即係其實都係地理位置決定咗呢一個地區究竟喺歷史上，同埋後來嘅發展嗰個方向。 呢個好得意，即係彭哥令我諗起我最近睇一本書叫做《Prisoners of》。geography， 即係我哋全部都係地理嘅圖籌， 冇錯， 係因為其實你嘅地理嘅環境已經控制咗我哋嘅歷史嘅進程嘅一啲好重要嘅因素。係 啊，即係香港其實我哋成日講香港有咩優勢，首先講個地先，地理位置係嘛？我哋三面環海，我哋仲喺珠江口，就已經講個東南沿海。當然而家唔需要啦，啲船去到周圍都係啦，但係有一個好長嘅時期係黐住岸邊行咧，香港就係個其中一個主要航道嚟。 嗱，之外我哋講好多海上嘅部分啦。咁我哋都話喺宋朝開始，地方有啲 即係開始有啲人過嚟一啲嘅住啦，有啲嘅聚落啦。譬如正話講到即係譬如沙中線嗰啲遺址嘅發現啦，亦都講到九龍中心部分，即係講九龍城附近一帶，其實曾經都幾興旺，可唔可以咁理解啊？或者有啲人居住啊，或者大家會想住喺嗰度啊，即係咁樣。 喂，呢、這個故事咧，我覺得就即係超級有趣嘅。即係當我哋讀譬如新界歷史嘅時候咧，我哋會從五大家族講起啦，係、 yes, 嘛？咁啊，姓鄧嘅嚟先啦。咁啊，呢個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夾翻沙中線咧，你發現，咦，好似又唔係好啱嗰段歷史喎，因為鄧族咧，佢最初喺屯門入嚟嘅，又係跟翻呢個航道啦，喺屯門上岸，咁啊發現，哇，良田千畝啦，咁樣先去咗元朗望咗一輪，所以而家元朗有 屏山 啦，有下村，跟住去錦田，又再向東就去咗龍躍頭嗰邊，咁當然後來我哋知道，即係香港第一大地主就係姓鄧嘅嗰條家族。咁但係我哋又冇啊，文獻上咧冇顯示佢哋嚟嘅同時咧，就喺九龍城 係啊 呢個地方咧有咁樣嘅人類活動嘅痕跡嘅喎、 就可以補就係、是、因為譬如我後生，我細個族，就算我到去到喺嶺南時代，其實嗰邊嗰個論述都唔係好多 嘅。冇嘅冇嘅嗱，我哋講九龍城咧都講得幾後期嘅啦。 係啊， 咁當然咧前面我哋會講嘅，其實當然目前可以拉埋一齊講嘅，同呢個沙中線嘅發掘咧。就係、是、嗰、那個祭嚴，係、嘛？咁你睇到即係大廟嗰、那個嗰塊石刻啦，咁好清楚。我哋喺宋代咧，嗰、那個鹽業係相當發達，就喺九龍灣，就係九龍灣到觀塘呢一帶，其實一個 巨 係官庫場，一個巨型嘅即係一個鹽場嚟嘅。咁亦都睇翻即係地方嘅文獻咧，的確官庫係一個已經係即係有相當歷史嘅一個鹽場。咁因此九龍城呢個位置咧，你就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理解啦。咁有冇即係鄧族啊，或者其他五大家族嘅人嗰個時候咧，耕耕下田就落去搞下啲嘢咧？暫時喺文獻上我哋唔係好見到，所以嗰個發掘係非常之重要， 係 啊，非常之重要。 即係之後可能揾到啲嘢咧，就可能可以將香港市嘅一啲部分。就係、是、加一筆啊！即係再寫一啲， 或者可以連結起上嚟咯。 係咯，同埋我哋即係會多咗個角度，係嘛？即係以前可能講成日講嚟新界，其實原來新界唔係淨係漁農咁簡單嘅，咁仲有即係 貿易 嘅咁。咁所以呢個發掘咧，我哋期待啊，大家將來。或者會參加一齊努力去。 係啊，頭先劉教授講嘅嘢真係好啱，因為咧當時即係我哋睇翻啲歷史文獻都會講到元朗區其實係盛產稻米啊，有好多水果，有多成，甚至乎話係多到可以係外銷嘅時候。但係真係如果你喺呢個九龍城區呢一頭，其實有條村嘅，其實應該會有啲交集。 係啊， 但係真係好似文獻上就好似完全冇咗呢一筆嘅記載。 我又即係我開又開一個話題，一陣間咧今次講唔曬，下一次再講。我又問你，譬如我哋一直咧。我理解香港市其中好長嘅時間，我哋都係歸屬東莞嘅管嘅管轄啦，縣區啊，唔同嘅行政區管轄。咁後來就即係有變化啦。咁啊，譬如新安縣嘅設立，咁啊，點解要無啦啦我東莞管好好地呢啲咁嘅山卡拉地方，要整個地方要獨立去做管理呢？ 其實呢個都係即係一個發展嘅痕跡嚟嘅。你要睇到一樣嘢，就係、是、香港最初就係、是。番禺啦，係嘛？即係喺南海郡番禺縣咧，咁漢代就屬於東莞或者東莞啦，咁樣一個好長時間，我哋喺東莞範圍，所以即係東莞同我哋係叫做本地啦。咁我哋咁去到明朝咧，就出咗事嘅。咁呢一年咧就係1573啊，呢個好重要嘅就係萬歷元年。咁嗰度咧其實裏面又有各種嘅事故啊，有即係治安問題啊，有即係。叫做衛生問題等等，當時咧就喺呢個地方嘅一啲即係父老咧就話：喂，不如我哋就近呢度整個政府嚟幫下我哋管下啲地方啊！因為東莞太遠， 都幾遠㗎， 幾遠㗎？你而家梗係快啦， 而家都兩三個鐘 啦。係啊，以前去東莞就係好長嘅時間。咁即係説明咧，東莞嗰個縣城咧，嗰、那個縣字咧，其實就已經離開。呢、這個地方太遠，而呢個地方已經發展到相當發達，你需要即係需要 管理， 係啦，需要整多件嘢出嚟管理。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税都係個問題，因為人多啦，佢已經足夠成為一個税區啦。即係你知明代嗰、那個即係輿論圖冊係嘛，會畫個圈， 就呢度可以做一個交税嘅單位，咁咪整個縣喺度咯。咁所以就係、是。新安縣就係咁解。 咁而家新界都係其實係五分之三個新安縣嚟嘅，即係 好大 嘅，係啊，好大， 好大嘅。當然後來個深圳佢就整大咗自己啦，咁就深圳又大咗好多啊。咁 雖然本身就唔係好大，同埋嗰個 係啦， 而家嗰個新安縣嗰個縣大，即係南投，就係而家都係新今日深圳嘅中間位置。 係啦，即係其實靠近，即係我哋喺屯門望到佢咁滯㗎啦嚇，即係靠近個呢邊海嘅。咁就係新安縣咯，就變咗我哋嘅一個新嘅即係行政管理嘅單位啦。 點解我要問彭哥講嗰個新安縣嘅設立嘅問題呢？就係、是、我哋平時講啊，收税係一件事啦，但係地方嘅保護啦、管理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咁當然就係要設立新安縣，背後就係你要管理當時好多嘅困難，會唔會係盜賊啊、軍事嘅問題呢？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上一节讲到咧就一提新安縣啦，咁一提咩新安縣之啲重要嘅书都知道咧，香港当时就系新安縣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大嘅部分啦，亦都系其中一环。咁要做呢样嘢咧，就必然系当时嘅即系治安嘅一个需要嘅。即系你问我，觉得可能系军事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地方多贼啦。正话彭哥多少都提到有啲贼人嘅。咁当时地方有冇啲自我管理嘅方法啊？咁样。 是啱嘅，即係其實你唔係淨係整個行政單位度嘛，嗰陣時行政、財政、軍事一齊搞嘅。咁因為要行政單位，就因為有太多人喺度，咁多人就有買賣做啦，係咪先？有買賣就要有軍隊啊、治安嘅問題。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喺新安範圍裏面咧，即、就、係、是、有一個軍事單位叫做所。咁今日咧係仍然留喺度嘅，就係、是、深圳嘅東邊嘅大鵬所城。大鵬所城就係一個軍事基地嚟嘅。咁就睇住成個新安呢一邊嘅。咁嗰時有嗰條界線就喺珠江嗰度界落去嘅。珠江咧就嘅東邊就歸呢度管啦，管到去惠州嘅。咁然後咧西邊就歸嗰邊啦。咁呢個咁樣嘅軍事系統裏面咧。當時就唔係講空軍啊，冇呢樣嘢，陸軍都係好渣，海軍先係真噶嘛。咁當時所謂南投呢個縣字嘅兵船，即係海軍咧擺邊咧，主要擺喺屯門，主要擺屯門。另外有小部分咧就擺咗喺將軍澳嘅，即係一東一西。咁因為屯門咧嗰個即係影響大，因為嗰啲商船都出入， 珠江口問題， 所以嗰度要駐一個重啲嘅兵喺度。咁頭先 Michael 講起即係海戰啊。就係、是、可以成個歷史配合翻啦，海戰嘅發生，當然海戰係即係大概幾十年前發生咗先至有新安縣嘅，咁所以說明嗰度咧係一個都幾即係戰略性重要嘅位置。 係啊，咁大鵬位所都去過一次，即係喺啲一直有都係有座山喺頂嘅，最頂就係南門位啦，咁周圍附近就係一個防守嘅地方，咁都係好明顯，你會見到係一個。管治或者管理嘅單位，咁你做得咁樣嘅衛所喺度，咁明朝嘅時候，依一帶地方嘅發展都唔會太荒涼嘅，都點都會有啲嘢喺度，即係你會見到係有個情況。 其實明朝嘅即係我哋講香港或者主要講新界啦，佢嗰個發展同清朝冇乜大分別，即係人口係相當繁盛，咁裏面有耕田啦，咁我哋頭先傾過話，即係寺廟咁啊，元朗寺廟係真嘢嚟噶。咁亦都係攞下魚啊咁啊。咁仲有就係爬鹽啦、造鹽啦，然後手工藝啦，係嘛？咁所以其實 仲有冇採珠啊嗰啲 採珠咧，其實就喺 早啲啊， 就喺南漢時期，差唔多已經係停咗。 冇乜證， 即係宋代唔做呢樣嘢，因為太恐怖。因為落得去， 沉落去 就翻上嚟嘅機會咧，就唔係好多嘅。 不過就反而有浮面嘅嘢做，就係養蠔。 嗱，養蠔又得意，即係喺我哋西邊啦嚇。咁其實係大半世紀前咧，有科學家喺度發現咗，我哋有隻蠔係原生種嚟嘅，就喺羅浮山，係啊，就香港蠔嚟嘅。咁而家我唔知道，即係漁護處有冇機會揾得翻出嚟咧？就即係香港其實好多啲原生嘅水產， 咁樣嘅。 咁都知道咧，即係元朗絲苗啦，或者喺新界出嘅絲苗啦，即係主要係種米咧，其實好犀利。即係當時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係同泰國係即係 head to head 咁競爭，主要咧就仲要係輸出去俾舊金山。 係啊， 咁呢個係當時即係喺新界好大嘅收入嘅來源。 係啊， 但係而家好似轉曬種菜啦，就算種都係咪？ 不過種菜又講，而家好多人都話新界復耕去種菜，其實呢個概念係錯嘅。新界復耕係唔應該種菜，因為種菜咧其實喺戰後咧係一啲華南嘅難民落嚟咧落到嚟先種菜。其實香港嘅原居民咧主力係種米嘅，咁到最尾咧可能佢覺得種米都唔夠租田俾嗰啲移民去種菜。咁賺錢，咁啊租咗啲田俾嗰啲移民去種菜，咁變咗邊變咗即係新界會多種菜，但其實原先新界歷史上種菜佔佢哋嘅耕地咧係非常少部分。 哇 ，Michael 講起一個就超大嘅問題咧，講到即係香港 種咩 戰後咁樣，其實有一個時期咧，即係戰後咧，香港政府係好想開發呢個新界嘅農業。於是揾咗即係加道里家族啦，咁去俾錢啊，俾 同埋有蔬菜統營處啦， 蔬菜統營處咧，即係統營處係日本仔嘅概念嚟，即係日本仔俾咗啲咁嘅，咁諗住咧就萬一係嘛，即係兩地關係惡化嘅時候咧，我哋都有飯食咧，其實搞錯曬，即係日本人咧幫香港做咗一個調查嘅，大概以香港咁樣嘅農業漁業嘅生產力咧，養到500,000人到啦。咁你戰後咁多人嚟到，所以好快脆咧，佢就發現咧，原來咧就中國係會即係支援佢嘅，咁啊，於是有水啦，有三趟快車啊，乜，咁啊唔搞農業啦，啊，其實嗰陣時個問題就都複雜嘅，米咧點解唔種米咧？因為 得兩種嘅啫嘛， 係啊，同埋佢引入米啊，即係香港政府咧，為咗要保證香港有 戰略嘅物資供應 啊，咁啊，所以喺 冇錯， 越南、泰國呢兩個地方就入咗好多米，中國都有，咁啊變咗你入嚟嘅米仲平過你嗰啲係咯，元朗絲苗，雖然你動個牌賣元朗絲苗，其實賣緊啲進口米，咁所以就唔耕 唔緊要啦，轉種菜，種新界菜 啊，而家唔係啊，而家種屋啊。 种金啊， 种金啊， 唉，种菜都唔掂，种金最好啦。 唔系，因为你种菜你多做啊嘛，你可以出产好多嘛。你种米始终好大。 同埋另一样就系移民嚟到咧，佢始终个资本唔多，本身都系比较 冇错冇错。 即系你唔可以投资太大，但系种菜咧，佢可起始个资本咧系少好多嘅。 系啊， 咁所以系相对嚟讲咧系比较合适嗰啲移民去做。 我要必须要讲，大家知道可能观众会唔知咧，即系棒哥香港市咧真系重镇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其实佢喺任何一个范围。 本身 佢其實都係，其實佢真正嘅身份都係一個廚藝家咁啊，嗰啲唔講嗱，但我要講嘅就係、是，所以每一個話題咧，其實棒哥一展開嘅話，都可能係一個小時嘅節目嚟嘅。咁啊，所以我哋翻去，我哋早啲翻翻一個早啲嘅部分啦。我哋話即係由明清之際啊，或者清康熙前後，即係。如果照計明朝都已經咁唔錯嘅話，咁我哋嗰個所謂嘅歷史嘅論述，個香港開埠點會係咁荒涼咧？即係你呢個一定有啲問題係做過。 咁你即係你霸咗個島仔，一隻人都冇，你咪話嗰度荒涼咯？隔離嗰個島人山人海，即係咁解啫嘛。嗱呢啲就啲係即係。歷史嘅即係嗰個修辭咧，其實係好有趣嘅。咁當然我哋要擺埋落去政治睇嘅啫。今日叫做歷史係咁話係嘛？其實歷史個話語權好緊要。你曾經講過即係 Barren Island 呢樣嘢就係英國人講噶嘛。咁佢一條話俾你聽，或者你啲爛鬼地方，我嚟到你先有飯食啊嘛，一定係咁㗎。但係當時嘅新界啊，即係一水之隔九龍以北咧，哇！真係～繁榮到不得了，豐衣足食，係嘛？個個仲喺度考緊科舉嘅啫。 但係都可以講埋之前，譬如康熙時代嘅問題。 係嗱，康熙嘅時候咧，其實歷史有時啲發生咧，真係唔知點講嘅。即係歷史就因為黃宇講係一個大歷史一個圈嚟嘅，總係有啲嘢發生係扯埋轉頭，跟住有嘢扯你向前。咁康熙嘅時候咧，就出咗一件事啦。呢、這個就係今日我哋都適用嘅，就係台海緊張係嘛？ 嗯， 哇！咁啊，兩岸關係啦。咁當時就即係鄭成功去嗰度啦。咁啊，鄭成功咧就好精彩，因為佢本身你知佢嘅 DNA 裏面都有唔少即係幫會嘅啊嗰啲成分咁樣。咁所以佢成個所謂反清嘅業務咧，就唔係淨係台灣嘅東南沿岸 咁呢個其實係素來都係咁樣嘅，即係你即係呢件事唔係奇怪。喺明朝鎖咗個海之後咧，東南沿海係繁榮到不得了，走私呢樣嘢。咁於是咧就出咗呢條。咁唔知邊個叻人咧，就俾條橋阿康熙，喂，姐你燒毀咗東南，將嗰度整個防火帶燒咗咪得咯，咁咪乜人都冇咯。好，燒咗佢啦咁。 全部人係俄羅斯過去㗎， 唔知咩 間諜嚟㗎嘛？呢個屌 嗰啲即係 double agent 嚟嘅，咁啊真係咧由浙江一路去到廣東南邊向裏邊吞 陰公嘅啫， 陰公啊！香港掃平曬嘅， 聽講即係家破人亡，啲人又賣仔賣女， 賣仔賣女， 真係好多人好慘， 死咗一半，即係翻唔到嚟，應該係一半人翻唔到嚟， 係啊， 咁大災難所以咧又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哋而家成日即係喺新界就啲人就聲稱話、我啲舊我啲舊，喂500年歷史，我哋宋朝嚟，喂 sorry 喎，應該喺清初俾人擁冧咗嘅咯，燒咗嘅咯， 即係因為地面見到嘅房屋照計都係 產 品， 係啊產品， 係好慘好慘，所以但亦都即係好似阿柏哥講，即係歷史嗰個推拉嗰個牽引啊，不斷循環。亦都因為咁咧，而至到香港到最尾咧，好多客家人，所以客家就係外省入嚟，因為取消海禁 嘅。冇 但你都見到即係當時康熙嘅情況，就係喺佢選擇究竟佢要點樣去對付鄭成功呢個問題上面，佢都係用一個好，我今日睇下都幾野蠻，就佢稱咗佢武士， 唔係好消極嘅。 係啊，我稱咗佢武士，即係喂嗰個賊明明喺嗰度嘅，你又唔搞個賊，你走去搞自己 啲老百姓， 係啊，啲老百姓，嗰班老百姓都幾純良嘅，一直都冇乜嘢發生過。其實 咪就係咯，即係無端端飛來橫禍。 係啊，咁又搞佢哋。咁喺彭哥嘅香港史嘅書裏面都有引述一啲嘅當時一啲嘅記述嘅文章啦， 好慘嘅。 哇！即根本上就係即係冇噶啦，死梗啊！即係 即係滅族咁就有一啲家族。 你用今日啲媒體慣用嗰種文字語言嚟講，真係嚇到你傻咗。係 啊， 係啊。 所以點解我咁講就係呢啲？都是歷史的教訓，你怎樣去當這些問題是存在的時候，它一些地方的小地方它會怎樣去處理呢？未必不會即落重手，你會見到那 個形態就是這樣。而正話 Michael 都講到怎樣因為那塊地變咗荒地啦，然後 到又要復耕啦，回嚟啦，又要引返人入嚟的時候，很多客家的移民就在那時就可以 在香港這塊土地建立了很多的村落。 其實所謂客家其實是客字哪裡呢？這個都 哇！呢、這個 都好複雜喎、 啊、，Michael 呢個問題咧就巨型到我哋要開省集， 係啊，冇錯嘅，係啊， 因為而家即係我哋有前輩講客家源流咧，即係漸漸我哋發覺呢個源流都係都有好多值得商榷嚟講。咁我哋即係講翻自己嘅客家先啦，就係大致上都係總之係講緊廣東省、江西省， 哦，明白。 福建，但係大致上呢幾個地方嚟嘅。咁你知道即係廣東嘅東北係一個即係客家，由惠州又去到。接近即係福建嗰邊都係客家嘅，咁又唔少喺嗰度嚟嘅，江西啊都有嚇，咁啊改變咗香港個族群嘅結構。 係啊，咁嚟到香港嘅好多客家村落，我一直以為客家村落一定係即係香港中間拉線嘅東邊啲，然後西線啲都仲有。 其實好簡單啫，你見到啊良田千亩嗰塊本地嘅，哇見到啲岩岩慘慘啊，又一呢度一忽嗰度又薄啊，又山有石啊，嗰度跟住跌落海，一定係客家。唔會錯呢樣嘢，因為本地離先啊嘛，離先梗係霸咗啲靚地種米啊嘛，佢哋唔知道而家你種屋咧，梗係斜高山 啊嘛，仲有加埋有啲江水水上人啊、疍家啊，有啲福建學佬啊、咁啊潮州啊咁啊齊過嚟，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香港裏邊都好多多元嘅人咧，喺好耐好早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喺度啦。咁啊之後就發生咩事咧？下一節咧就會繼續同大家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講咗好多香港嘅前世今生問題啊，前世好早期啲情況，咁佢裏邊多元啦、豐富啦、好多嘅族群啦、好多嘅貿易咧，其實都係一直咁產生過。咁呢個亦都係可能講香港史嘅時候，你問我，我覺得最吸引嘅部分，因為我自己對嗰啲血淚交靈嘅論述咧，會有啲問號嘅，成日都即係哇，嗰、那個地方血淚交靈而嚟啊，石頭或者石頭爆出嚟啊，或者係本來乜都冇而嚟嘅，咁我通常都會問清楚，喂係咪咁真係之前乜都冇係咪啊？咁 即係今日就比較多講中古啊近世嘅一啲嘅歷史，係補充翻嗰啲嘅部分。咁但係近代其實都有啲嘢，我係覺得有啲窿窿嘅，我都可以直接問下遠行，即係譬如話我哋講醫療問題，即係我哋見到咁多人喺度有醫療啦。咁正話都有講過啲疫情喺明朝萬歷年間嘅都有。咁你會見到其實南方一定有啲咁嘅疾病嘅問題，而大家今年大家都關心疾病啦。咁中西醫嗰個轉換一度係講香港醫療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咁而我譬如之前有啲同喺其他啲嘅節目咧做一啲講香港教育嘅時候咧，新界教育推廣係艱難嘅。係新界醫療咧，我直情係一片空白。咁講到新界人嘅時候，佢點樣去即係有病點算嘅咧？ 其實當時你新界本身已經即係頭先都講到，佢其實發展得幾好，咁所以變咗佢哋會有自己嘅醫療嘅一個模式，同埋你喺村入面你點都會有啲中醫啊之類嗰啲。咁你當時嘅村民，我哋要諗一個概念就係咧，當呢個展學界置專條簽訂咗之後，其實新界嗰個模式咧係同我哋所知嘅港島區係完全好唔同嘅，因為佢已經本身係一個發展得比較成熟嘅經濟體系，咁所以變咗咧喺呢一個情形之下咧，其實當中咧香港政府要諗就係點樣將西醫慢慢帶入去，但又唔會搞得太多嘢嘅，因為其實根本香港政府都未必有一套咁全盤。我自己會覺得就係最開頭佢對住新界咧，其實佢係有少少驚嘅，甚至乎可能係 保持距離， 係啦，保持距離，唔好打草驚蛇。所以佢最開頭嘅時候咧，係1905年度，我冇記錯係，佢已經開始設立診所，但係淨係喺大埔區嘅啫。咁就派個醫生去，咁個醫生咧都好特別嘅，佢就係呢個華人西醫書院嘅畢業生。因為咁樣咧，你先至可以咧冇一個溝通嘅問題，因為你唔可以揾個外國人走咗去，外國西醫醫生走去，咁呢樣咧就會引起好多村民嘅反感。咁其實呢個醫生嘅工作係咩呢？就係、都係做一個好簡單，就係、一啲基本嘅即係疾病數據搜集。因為一定程度嚟講咧，新界地區咧係相對住得比較疏落啲嘅，所以其實你話真係有傳染病嘅機率咧，應該就會係喺呢個港島本區咧就多啲。咁另一個地方咧就係同埋新界太大，你唔其實嗰陣時香港政府真係未必有錢到就真係要咁樣去推行成個醫療體制，咁所以咧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咩呢？就係、定期派一啲嘅醫生去某一啲嘅地方，好似去元朗，元朗就係每一個星期派2次，咁其實就派下醫生啊，有時會派護士啊或者助產士，咁就去做一啲即係打下防疫針啊，甚至乎係接生一啲嘅工作。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有效咁推行呢？咁我相信就應該唔算嘅，即係只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就係一個監察嘅作用啦，同埋有啲啲嘅推廣作用嘅啫。因為大部分嘅村民呢，其實佢哋都係繼續翻佢哋原本嗰種嘅生活，未必真係會走去順利個西醫。 冇錯，所以亦都係即係回應翻頭先阿棒哥同埋翠賢講咧，即係有一種叫做殖民史觀香港荒涼論啦，即係我覺得呢件事頭先阿棒哥客氣冇直接指出嘅，但我覺得有一件事可以直接對應，知道呢個論調係好大問題。除咗遠行頭先講話，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多人口啊，本身有醫療啊等等嘅生活狀態之外，如果你睇翻洛克嘅報告，洛克佢喺接管新界初期向英國殖民地部去講新界嘅報告，就正正可以即係全全否定咗殖民荒涼歷史觀，因為佢嗰個報告好厚嘅，亦都講好多新界嘅資源啊、生意啊、人口啊、運作啊，你知道佢係好重視呢個地方，亦都係咁重視呢個價值咧，佢先至會頒布咗一條即係所謂我哋叫土改條例，就是1900年嘅新界填土法庭嘅條例。 精彩！ 嗰個入邊就好精彩嘅，就係話：我嘅我嘅，你嘅都係我嘅。簡單嚟講，你嘅土地係我嘅，如果我唔俾翻你，你就冇。即係我要賠幾多俾你？ 我要再問，即係嗰個土地嘅權利問題，可能都緊要噶啦。即係話， 因為如果土地冇價值，佢就唔會頒呢個。 即係嗰個新界人住咗喺嗰度，咁然後佢嗰個法例就係話，佢所屬嘅土地。唔係佢嘅， 冇錯，因為其實即係新界人嘅土地本身係即係根據即係中國嘅帝國時期嘅法例，理論上就係永續嘅，因為永續嘅租嘅耕地權，因為就本身係佢私有嘅永續嘅所謂嘅 freehold 嘅 freehold。 咁但係即係英國人嚟到就話：唔得啊，對唔住，你個皇帝同我傾好咗啦。OK， 我又租你嘅地，咁我租你咧，你冇理由唔交吉俾我，所以你必須要走。你可以唔走嘅，但如果我俾你咧，你就可以唔走啦。咁樣咁，所以將成個土地嘅擁有權咧，係更換咗。即係嚴格嚟講，我覺得同即係蘇維埃共產式嘅土改係冇大分別。咁但係你諗翻轉頭就係話，如果係殖民史觀嘅香港荒涼論係成立嘅話咧，佢冇價值嘅地方，冇生意做，佢做乜咁緊張？第一時間要收地。 這個咧，不如佢講一個 帶到無論嘅問題，即今日都未解決嘅，因為咧喺香港嘅各個唔同嘅部門裏面咧，好多古靈精怪咧就嗰啲過期嗰啲文件內燒鬼咗，地又唔喐得嘅。香港有同土地有關嘅 document 啫，由第一份開始就一路搭上去啫，唔會話唔會話燒， 冇人夠膽動， 冇人喐嘅。咁所以呢個部門咧就即係佢個貨倉都幾濕滯嘅，即係地政處，因為要買好多嘢。請講個問題係。複雜有趣，但當然對我哋嚟講有趣啦。我又唔係新界人，咁但係對於新界人嚟講咧，其實都仍然係傷痛嘅。咁嗰個討論係複雜性在於，喂，嗰度擺明係租借喎，你係二房東嚟啫，你做乜搞我搞我張屋契咁樣？英國人咧就唔係咁諗嘅，佢話咧，喂，因為當時嗰個展學戒指專條咧，其實唔係好似中英談判咁傾咗幾廿輪啦，傾幾年先傾出嚟。兩句說話講完啦，租又唔俾係咪先？即係冇講到嗰、那個，即係嗰個租值咧，其實提過，但係收尾冇再跟進，所以咧係斗領都冇俾到，就霸咗一個新界地。霸之後咧，其實喺倫敦咧，英國都有討論，咁喂有啲人話：喂你租借人哋啫嘛，你唔好搞人啲嘢。有啲人唔係喎，呢、這個咧其實租借等於係屬於我呢個香港九龍呢個各樣嘅呢、這個即係即係大英帝國領土嘅一個新言，呢、這個新言咧，其實裏面嘅土地都係屬於我哋，屬於咩啊？英皇嘅咯咁樣，所以就頭先講過嗰個由 freehold 變成 leasehold 嘅問題。咁其實即係用今日嘅即係文明、今日嘅智慧、今日嘅我哋嘅所有嘅呢硬件軟件去睇咧，呢件事係絕對唔會發生嘅，因為大佬喂嗰塊地可嘅，做乜你要攞咗個地契去咧？咁但係嗰時即係又係歷史話語權嘅問題啦。嗰時最惡呢、這個地球最惡就係大英帝國，佢揾支槍指住你，揾把刀行住你，咁你中國冇得講，就咁咯。咁變咗其實就冇人去真係有啲即係法律專家、土地專家去討論究竟新界地係咪應該行呢1900嘅？因為1898之後咧，即係大清帝國已經冇得玩啦，真係你已經唔得閒再搞咧，得你走啦，因為。香港呢個 concession 實在太細啦，裏邊嗰啲先勁啊嘛，嗰啲先喺只門口嗰啲咁嘅，嗰啲先緊張。 同埋依係列強嘅爭奪多， 冇錯，已經 係好緊要。 當時係瓜分中國運動嚟 嘅，係啦。咁啊，總之叫啲村民話得啦，佢唔會搞你咁啊，算數咯。其實係搞咗， 冇錯。 其實成件事咧，就將一個即係永續嘅一個土地，即、就、係、是、變咗一個咧係即係都唔係永租嘅。有年限嘅，有年限嘅咁啊，所以第一個年限係即係75+24，總之爭3日啦咁樣，就係咁樣。 不過即係呢件事即係可以咁講係國家行為啦。即係其實喺1903年喺英國，即係從佢哋殖民者嘅角度啦，即係佢當時嘅律政司就答過何啟一個質詢嘅，就喂你點樣搞佢地？佢明明係永續租嘅，或者係私有永續嘅，你咁樣搞佢，佢就話好對唔住，呢個係我哋英皇同埋你哋皇帝嘅安排，你要揾佢咯。 冇錯，就係大石砸死蟹。但係呢件事咧，我覺得最刁轉咧，即係英國人最聰明嘅地方就係咧。佢好均真嗱，你攞個紅契嚟，我同你登記咯。咁咧就收咗你個契咧，就喺幅大圖上面咧，就俾翻個 lot 你。嗱，你就係呢幾個 lot 啦咁啊。所以佢叫集體官批，意思就係你唔會有張契嘅，只不過你哋登記咗呢幾個 lot 係你嘅， 即係啲地段 係地段係你咁得啦，咁咪就係你嘅咯。咁好似冇攞到你啲地喎，咁啊係嘛？ 感覺上， 感覺上你繼續係種西洋菜，繼續種西洋菜咁樣。咁實際上咧，你就要續嘅，呢個係其一。第二就係。你攞張白契出嚟 ，sorry， 冇印噶，拜拜。你攞張紙仔出嚟 ，sorry， 佢就認一個咧，就係你人曾經交過税嘅嗰張地契，即係俗稱嘅紅契， 或者官契啦， 或者官契啦，官契啦，即係喺懸崖嗰度抌咗個印嘅， 冇錯。 咁其他啲點啊？其他就非法噶咯。咁非法土地變啲咯，變咗大英帝國嘅土地，呢個先絕啊嘛！呢絕到咧，即係等於咧成個新界咧。只有少量嘅土地咧，係因為有紅契，然後咧就可以喺個即係當時 私人擁有， 係啦，土地制度裏面登記為私人擁有，其他全部變咗係叫做 crown land 啊，即係而家叫 官地啦， 官地啦，呢個先係聰明喎，所以呢樣嘢你冇得同佢拗 嘅。所以佢借咗呢個咁嘅框架嚟確定咗新界有邊啲土地佢可以喐嘅，咁佢後來嘅新界發展就有得講得通，或者點樣去做？ 直情係我哋覺得講嗰個年代新界人或者我哋嘅即係大清帝國。 同英國係爭好遠，喺個喺個文明程度上。 呢啲嘅討論嘅問題，點解我哋反覆要、要去講咧？其實係講緊嗰個善政同埋善治嘅問題。即係我哋唔係討論緊邊一個人管治啱與唔啱，而係嗰個管治裏邊嗰個質素，佢有冇耍手段啊？佢有冇對啲人唔公平啊？佢啲部分咁歷史好多嘢，你要一定要講講真真咁講落嚟。譬如話英國政府批當時大英批評得最緊要就係清政府啲律例啊，好暴力啊，好嚴苛，係、咁但係你要見到開埠初期好多嘅部分，亦都繼續用呢啲嘅大清律例，但係英國執行啊，咁而家 Michael 都可以補充去管治當時好多嘅華人。咁其實都即係你諗下，即係簡單講就係用前朝惡法嚇、去繼續去搞係嘛當時啲人。咁即係你呢啲咁嘅情況，我覺得都係喺開埠初期好多同埋見得到 好多。最經典就係嗰班海盜啊，喂，車過去九龍嗰度殺頭啦！九龍仲係大清帝國嘅，你搞啦，我唔搞，我哋文明噶嘛。 同埋，其實嗰陣時即係好早期咧，即係如果你即係租咗新界之後，其實已經行緊一市兩制噶啦，即係唔係而家先一國兩制 啊？冇錯。 其實當時即係喺戰前一段長嘅時間，即係可能差唔多幾十年咧，其實都係用緊衙門式嘅管治，即係巡理府其實本身都係收咗治安啊、土地啊、民事嘅糾紛啊、收税啊。集於一體，即係冇乜特別司法獨立。佢哋冇講呢樣嘢。 不過亦都係新界都係一個點嚟嘅。新界係因為當時有所謂即係新界氏族喺度，佢哋有佢哋嗰個即係成個架構。所以英國政府咧就擺埋一邊先，我就係殺咗啲土地。 所以而 但係嗰啲唔搞你 係啊，但係佢對即係當時港島九龍嘅好多人咧嘅傷害，你會見到啊，即係嗰啲咩咁嘅軍官啊，如果懷疑有啲咩受傷害咧，見到人就打，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係非常之唔應該。 Thank you.